三月四号啊，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啊，咁啊，时间嚟到5:13啦，波成 ，hello。 Hello，Hi， 咁啊，今日咧波成就隔空同我即系倾下偈先啦，即系身体还好嘛？ 我而家哇，我真系好耐冇试过呢个病了。 你系小病嘅，你系身体比我好好多嘅人嚟嘅，因为 我成日觉得 touch wood 咧，你知道我平常啲生活时间噶啦，系啊，即系开咪 都系日夜颠倒啦， 夜颠倒啦，又唔瞓觉啦，又夜啦，咁 继续数啊！我想听下你讲下自己平时知道自己衰啲咩？ 即系天光先唔瞓啦，跟住之后又咁唔知又中意饮几杯啦，又 系曳啊！ 系啦，跟住所以，但系因为成日都提住自己嘅，即系千祈唔好病啊，要做。即系譬如农历新年嗰期已经系啦， 少少作病啦，系嘛？ 诶，唔系农历新年嗰期冇作病，但系因为嗰期多嘢要做啊，即系你连续几日咧，你只要有一日唔舒服咧，你就出事噶啦嘛。 系系系。 咁跟住我唔知系咪累积啲疲劳，我真系好彩过去大半年咧 ，touch wood 都冇乜嘢嘅。 哦，都系。 即系你都见我冇乜事， 都健健康康、大大只只咁 样。好硬啊！嗰 系。 是啊、 因为我自己已经病咗几转，我系残仔嚟噶嘛，我系标准嘅残仔嚟噶嘛， 系啊， 你都一路顶住我，顶住冇病到。 我觉得系应该系即系你嗰啲点样讲啊？你有时 hold住，你一下 嗰啲疲劳啊，系嘛？ 松懈系啊，累积咗落嚟咧，你一松懈或者我呢段时间得闲啲啊，咁跟住之后就谷晒出嚟。因为我呢一两日都。譬如即都系提大家小心身体，我上个礼拜已经系咁提大家小心身体， 尤其天气变嚟变去咁 啊。系啊，你见我都真系好小心啊，即系着衫嗰啲，我仲成日笑你话出门口要睇天气报告嗰啲。 系，你都系着得好保守好厚噶啦，其实之前 我系好保守嘅，着得都算系。 所以而家有少少嘅发烧啦，咁啊，所以安全起见，今日波成就先喺屋企休息下，陪我倾下偈先。但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环节咧，就起码呢个6:30嘅奔神 Monday Blues 会继续嘅。咁啊，但系即系为咗俾你休息多啲啦，咁啊，所以今日我就播多啲歌啦。咁啊，呢个音乐桑拿我哋留待下星期，其实我准备咗嘅。咁啊，但系留待下星期等你归位嘅时候，我哋一齐再同啲听众分享下呢个音乐桑拿嘅一啲唔同嘅得意嘅类型咁样啦。 好啊， 听闻你系点样发现自己病系无啦啦做下嘢，你打下碟嘅时候，有一种进入咗人哋嗰啲咧运动员嗰啲状态咁啊！ 我都有咁样同我另一半讲嘅，即系好似你运动员有阵时会处一个系咪咩肾上腺素飙升， 系亢奋，有啲亢奋咁样。 系啊，即系大家有机会试过，可能后生嘅时候啦，即系佢哋打波咁样，跟住可能少少整亲，但系嗰下咧你唔觉得痛，你成个人个状态好入咗喺里边咧，你系好似 冇嘢啊咁样。 系啊，你可以继续挨埋落去，然后去到完咗个比赛啦，打完场波啦，跟住你一 release， 跟住嗰个人先至识得痛啊，或者成我都试过有时拗柴， 系 光拗完之后冇嘢啊 ，OK 啊，只脚唔痛啊，继续啊，跟住到踢完场波，比赛完啦。跟住就开始嚟了啦，咁即系有时你喺嗰个状态里边，你好容易会 兴奋得滞， 高估系啦，即系你会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同埋低估咗嗰个受伤程度咯，但 系 亦都会进入咗一个茫茫嘅状态啦。 系， 咁我呢个状态就应该啱啱礼拜六晚就系咁啊。其实嗰一日咧瞓醒觉咧，个人有少少即系唔好聚财咁啊，礼拜六。 嗯， 咁跟住但系咧，咁你知作为一个有 责任心嘅人， 责任心嘅人就梗系探晒热啦，即系 test 晒有冇 covid 啊，成下嗰啲啦，即系呢个礼拜都多菌， 系 咁啊，确保晒自己安全冇事啦，咁样跟住先咁出去做嘢啦。咁跟住嗰晚咧，你当嗰个时间系夜晚，可能9:00-10:00开始，一路去到凌晨5:00啦，即系7-8 hours。 系 咁咧， 又系马拉松式、哦， 马拉松式嚟嘅，即系本身唔系去到咁耐噶，本身系预9:00去到2:00就咩都完噶啦，咁但系。去到2:00你先發現大家先好似山啱啱先嚟了啊！咁跟住，咁你作為一個盡責嘅表演者啊， 繼續俾大家開心埋先啦。係 啊，即係人哋開心，你梗係繼續供應嗰種快樂俾佢噶啦。咁大家冇開心，冇理由咁掃興啊！哦，9:00走啦，你又唔 係啱啊？ 咁咧，而當見到大家好興奮嘅時候咧，咁咧你就會你嗰個感覺就 忘記咗， 好熱啦，係啦，你就感覺到緊嗰種熱。因为嗰晚其实有冻啊，星期六晚系嗰13度啊。 啊，系啊，其实截至到前晚好似最冻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屋企附近咧新界嘛，得9度嘅啫，最冻嗰一晚就 着晒褛出去噶啦，已经。 咁跟住之後嗰種熱係啊，究竟係因為人多熱啦、啊，跳到出汗熱啦、啊，定咩咧？佢總之直情 feel 到咧 ，keep 住喺成個狀態裏邊咧，身體裏邊係有道 暖流 散出嚟，係啦。咁但係個人咧又無比集中嘅喎，但係你手手腳腳，其實嗰時覺得，唉，死啦，會唔會都開始因為你始終夜瞓啊嘛， 嗯， 即係因為凌晨啊嘛，咁你本身冇病都可能嘔到有病啦，你感覺到喺啲手手腳腳開始攰啦，咁究竟嗰啲係嗰啲感冒嘅，定係啲骨痛嘅？點解係純粹係因為我企咗幾粒鐘，個人好攰咧？其實你唔係好瞓到嘅， 嗰啲肌肉有啲唔舒服啦，開始。 咁但係你又覺得我依刻好專注啦，好進入咗忙我狀態啦，咁所以你係。即系好似头先讲运动员嗰样嘢咯， 系 你喺度 keep 住去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尾啦，哦完成晒啊，走啦，天光六点零七点啦，跟住哇肚饿啊，食碗嘢先，跟住嗰下就哇开始冧啦个人。 第一下系嗰种直头个人觉得有种头晕晕嘅感觉啊，系 嗰下你就知道所有身体反应应该系真系发烧。咁我嗰日都好乖，戴咗口罩出街嘅，即系我啲离开个场地一烧到咩就攞翻口罩出嚟戴住啦。系啊， 所以我 得意嗰个状态，其实你又冇咳啊，冇鼻水啊，冇成啊，纯粹系嗰种。所以我话点解我分唔到，就系因为你又冇咳啦，又冇鼻水啦，冇其他症状，纯粹系觉得好热咯。个人 系我呢一个咧，其实都劲似我曾经我都有分享过一个经历咧，就系、是以前细个去 camp 嘅时候咧，嗰种投入同兴奋就系因为例如我去 camp 系个心态系玩啊嘛，加上嗰阵时同埋啲同学一齐去玩咧，就个人一定会特别。兴奋啦，跟住结果就会去到试过有一次撞到个额头，咁然后咧就觉得冇嘢，企翻起身继续玩啦，好开心啊，好多同学仔一齐去玩嗰啲野外定向嗰啲啊，点知一企起身嗰下，跟住然后见到啲人个表情好惊慌，啲同学仔个样好似吓亲咁样问我有冇事，跟住我仲讲我冇事啊，OK 啊，仲企喺度啊，我清醒啊咁样啦，系啊，做乜嘢啊，做咩咁惊啊，冇事、啊。咁样啦，点知跟住然后再下一步就系摸一摸个额头，见到个额头已经流紧血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已经撞到个额头要联针咁样，即系嗰个有时人太过投入于一件事或者太亢奋嘅时候，系会有咁样嘅状态嘅。咁啊，所以深信呢一个星期啦，即系你都休息多啲啦，博成，唔好咁粗鲁啦，有咩粗鲁嘢交俾我啦，好嘛？ 系，我希望听日就可以翻到嚟，我尽量休息一下啦。 系啊，同埋 我觉得吓，但我觉得咧，嗰个忙我嘅状态，即系撇除咗会忙，即系你对自己嘅身体状况了解会低咗啦。但系咧，好似最近睇啲动漫点样讲咧，即系嗰个人嗰个极限， 极限 就系喺呢啲时候推咗出嚟噶。即系譬如喺嗰个忙我嘅状态咧，我发现咧，即系譬如我用翻打啲为例咁啦，你系会咧个人，因为你好进入咗一个自我嘅 time zone 啊，你 系 会。少咗一啲所謂嘅理性，然後多咗一啲直覺啊！即係一個例子係咩？即係譬如我可能一啲轉歌嘅方法咧，都有一啲套路就係、是、哦咁樣咪 A B C D 呢啲方法咯，咁樣就安安全全最 make sense 啊！ 平時都係咁做噶啦，咁樣 係啦，但係當你去到一個忙嘅狀態，你突然之間個腦咧係會有一啲好跳躍性嘅思維，同埋會做咗一啲平時。 唔会揀嘅选择。 係呀，即係你平时唔会咁样，你嗰刻突然间好有信心，因为你少咗嗰份理性同埋嗰份保守。 係 多咗嗰份直觉喺里面。 係同意。呢一个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讲出嚟係好搞笑嘅。呢、这个係我觉得同我有时自己同啲朋友私底下打牌嘅概念係一样的。 打牌。 係一越攰嘅情况唔知点解呢，諗到嘅嘢係即係嗰个专注程度会係越高啦，跟住会係连续几铺都係啊又係我啦又係我啦咁样㗎喎。好地呢个人正正常常又好似冇乜嘢嘅，又係俾你过赢到添咁样。即係但係呢一个都系一个警告嚟嘅，即系当然系一件好事情啦。你会发掘到平时自己唔会发挥到嘅一面啦。但系当你发现身体开始有啲咁样嘅唔正常嘅亢奋嘅时候，你都要问一下自己死啦，系咪有啲咩唔妥咧？系咪要睇一睇？系咪有少少地咧？咁样 係啊，即係所以係，如果你攞到嗰、那個，即係我成日覺得呢啲狀態咧，係好似撳一個掣咁啊。 係， 即係你最理想就梗，哇！我呢一刻咧，我好想一嚟就由零跳到去二百嗰個最勁嘅狀態，你撳個掣就得啦。係，咁好多時候都唔係咧，因為你係唔知道自己喺工作上面啊、生活上面或者興趣上面，有一日點解可以達至呢一個咁呢個咁有趣嘅境界啦。咁所以我有時好中意就係好過咗去之後咧，望翻轉頭。即係譬如我有時我可能做訪問都係，哇！嗰日個訪問點解好似特別 好嘅咧， 幾順暢、好舒服，即係會翻翻轉頭，即係聽下哦，究竟係邊一個位開始會咁樣樣咧？究竟可唔可以令到呢一個狀況出現由一個好機率性或者一個好靠彩數、好意外出現嘅東西，變成一個你可以，即係當你可以主動地控制佢嘅時候，佢就成為咗你嘅能力之一啦嘛。 這個呢個咧，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好似平時睇嗰啲漫畫咁咧，即係例如火影忍者咁樣啦，阿鳴人要練成呢個螺旋丸咧，咁佢最初都係嗰啲格，有時得，有時唔得咁樣噶嘛。但係點樣可以將呢一樣嘢變成一個恆常，就一個真係好長期嘅練習咯？即係唔係叫你長期整到自己好病話好唔舒服啊？而係叫你長期適應咗嗰、那個。好集中嘅一个状态去做嗰一件事，当你适应咗呢个节奏嘅时候，就会令到呢啲叫做状态好嘅情况可以多啲常啲控制到咁出现咯。 系啊，即系好似我啲我哋之前有啲打波嘅 friend 咧，咪话咯，即系有阵时直至朝早11点、12点去打波，人都未瞓醒啦。咁你佢未瞓醒去打波，你又自然集中力低啲，容易病啦。咁但系有一啲波友佢都有讲嘅就系、是。類似頭先個概念，就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好快進入咗個狀態？因為譬如你比賽咁為例啊，你都係籃球為例，你都係四節咁樣，你冇可能慢慢攤，即係慢慢再熱身，跟住等自己進入到個狀態嘅時候，場波都就嚟完就太遲啦。而係由第一分鐘你出場開始，你就可以撳到個掣出嚟啦嘛。所以佢哋成日講話嗰個熱身嘅重要性，同埋你用咩方法熱身咯。 係， 即係佢自己一個習慣就係可能佢去到每次去到球場都中意跑圍住球場唔多嘅3至4个圈先，等啲有少喘氣嘅感覺啦。係啦，而係飲啖水，跟住做少少可能拉筋嘅話咧。咁佢變咗啲一落場嗰下啲手腳就唔會冰冷咯。 係啊，所以呢、這個又同唱歌咧，我覺得有啲似，就係有啲 singing coach 咧，即係曾經聽身邊啲朋友聽過講過啦，就係、是其實我哋正常人咧可以用到我哋聲帶嘅肌肉咧，其實大概可能係6-7成嘅啫。6-7成係講緊你冇辦法同時間用到你聲帶嘅所有控制得好好嘅肌肉去令到佢哋嘅發聲位做得最舒服嘅，咁有一啲真係有經過去苦練嘅歌手，或者可能有啲佢哋本身真係喺呢方面嘅才能出色啲啦，係可以用到90%以上嘅，咁就可以令到嗰件事佢唱乜嘢音啊，唱乜嘢嘅 style 啊，佢都係可以攞到一個最舒服。點解嗱？打個譬如就係有啲人咧，好似我咁樣啦，可能唱 K 先算啦，當你去唱 K 咧，你其實一粒鐘兩粒鐘就已經攰噶啦嘛，你第二日把聲就已經沙咗噶啦嘛？點解有啲人係可以例如可能人哋開演唱會開10几、20场，點解佢把聲仲喺度嘅咧？就係佢嗰個聲帶係可以用到90%以上，唔使夾硬用咗一啲錯嘅力同錯嘅位置去發出某一個特定嘅聲音啊！咁所以呢件事就令到佢個聲帶可以恆久地運行啦。這個咧就係長久嘅訓練咯。所以希望波城你都訓練下啦，訓練下盡量可以唔使病都可以持續到你頭先講嗰個keep 住可以打碟咧，可以諗到好多唔同嘢，或者可能做訪問都可以做到一個好集中嘅狀態。休息多啲啊！ 好。 一切從此，你與我各一邊，而從此不會面，不想。这晚完结，遗留单剔道边，残存一些憾事，很讽刺。很可惜的，你没到终点，游过那路线都需变迁。手机一按，往事再见。寻你叫相片是亦每天，为了初衷只感到累了。 再见分开这一句，只要一封默许，纵是爱没法终改，一切从此你与我各一边，而从此不会面，不想 好多嘢都可以回复原状啊！好似呢一首作品咁，有 Set J 回复原厂设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国驻华大使博恩斯有关美方不想生活在中国人占主导的世界的言论，发言人毛宁说，美方这番言论既不符合事实，也都不具建设性，中方坚决反对。他强调，中方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中国不搞大国竞争，无意取代边个挑战边个，而是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发展中美关系，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树立正确对华认知。毛宁又说，中方一向认为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中国不会去主导世界，更加不认为世界应该由边个主导，中国亦都无意超越美国，而是做更好的自己，让人民过上更好日子。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前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在前年第五波疫情期间，在湾仔举行生日派对，黄思雅出席宴会之后被控向卫生署隐瞒行踪，被票控。他受审之后早前已经被裁定四项有关提供虚假资料罪名成立，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160小时社会服务令。暂委裁判官判刑时说，政府订立预防及控制疾病相关规例是为了抵挡阻止新冠疫情和追踪个案，市民的合作尤其重要。被告黄思雅去步行踪，令卫生防护中心的职员无法得知他在宴会当日曾经到访干诺道西一处地方，为防疫工作增加一定难度。37岁被告黄思雅前年一月出席洪慧文生日派对之后确诊，他向卫生署人员去步行踪，讹称是由住所出发前往派对，其后承认收工之后曾经到超市同朋友的住所。 环保署透过教育局邀请全港中小学参与回收 at 校园的活动，鼓励学生与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积极实践减废回收。在活动下，环保署会提供最新的分类回收资讯，并透过六在区区回收环保站的营运团体以及环境运动委员会的六线通环境教育支援服务计划，支持学校举办宣传教育活动，例如校内讲座、校外参观、工作坊等。现时已经有大约120间中小学承诺参加。发言人又说，环保署一直与环运会合作推行学校废物分类及回收计划，向参与学校免费提供三色废物分类回收桶，至今已经向超过1000间中小学提供。环保署亦都应学校要求，为当中大约950间中小学提供回收物收集服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潮湿，早晚有一两阵雨同雾。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温暖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仍然潮湿，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最后两三日早晚清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希福道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嘅车龙去到公主道近住余振强纪念中学。咁另外，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连接路同埋港珠澳大桥主桥嘅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剥条渠咁危唔危？个菜包会唔会跌落嚟？违例僭建物就唔好制。 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啦喂！ 业主同租客都要注意楼宇安全，定期 flat check， 要帮手揾合资格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啦。上屋宇署网页了解一下。嗱嗱嗱，楼嘅嘢要 flat check，flat check 咗啱心晒。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的主角刑警魏国平，8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8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就出名 ，MV 中意一剔过拍嘅，而家连六歌都唔可以咁多剔噶。 明明自问未够好，只可惜不甘当个爱人，一世轮回遗憾是我一生的幸运，自己不听劝告，最后无力相送。 燕听话今次的录音呢录了几剔就完成了。原因是他希望呈现自己对歌曲的真实情感多过雕琢技巧，亦都可以令乐迷享受歌曲的纯粹。 若可返到过去，若能从头遇见，期望我会对你永不讲再见。 祝 曲监制周恩庭，填词周恩庭、林宝，编曲黄少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恩庭《Yan Ting》《三生有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手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不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连偶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在这么潮湿的天气里面，你今天怎么过？这种天气令我不其然地想起重庆森林里面，那些衫硬是好像不干一样，那些电好像特别容易坏。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神，说话从不知半宵，上尖叫说穿，别太刻意，对话留低某种心意，是每天是你的圣善，睡觉中亦会很甜，在浪漫空气里过点，天天都想与你见面，思想呼吸也会错乱，幻想到笑 如张曼芝过电，有些人会觉得这种天气很令人懵懵整整，但也有些人会觉得、啊、这种天气好像很浪漫、啊、所有东西都带着一股的朦胧感在这里。

just friends, late night cooking dinner in the kitchen. We made a mess, but it doesn't matter. You always make the worst feel fine. Now I don't wanna leave your side. Can we keep this alive? I used to hate it when things get too comfortable, but you make it feel right. And I must admit it, I fell, and I need it. I really wanna make you mine. You're my favorite jeans. Oh, you fit me so right. Get on the tempo from my waist on my thighs. You emphasize my body. Going out tonight, I'm dressed in something nice. How you like it? Can you take my hand? Can we take a chance? You're my favorite jeans. Oh, you fit me so right. Yeah, hold the tempo from my waist on my thighs. You emphasize my body. Show you off to all my friends. If I had a chance, I'd never change a thing. Do you wanna? Do you wanna? Do you wanna? Moon Tang favorite jeans. 第二都要谂下、哦，今晚翻到去有好多嘢。 宠我吧，呵我吧，可惜你人品太易登， 都要再买过晒。 亲我吧，拖我吧，几千百名优秀候选，结实与体贴任我拣。 你谁不会装反 ？Come on， 我谁不要装反？ 如果有反应，或许早心疼。快快地同最近你未交班， 我那一时酸吧。 Shut up， 你有公共笑话。 如没有心跳，就应该分散。我爱上的不喜欢，只得一个玩伴，大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I'ma hit that own friend. You probably hate it, but I'll take you on my waitlist, huh? Permit you think that I'm begging. You blind, I'ma just walk away. The D.U.I.C. You're fucking you see. 难怪你成日都会搵不得志。 我爱上 的 不喜欢只得一个玩伴， 带 方讲一句十分匹配。如情人的心只可分到一半。 抹掉的可能是你家里墙上的一些积水啦， 当一天光角角斗快滚进铁罐钢制星期的， 可能你又会发现， 当一向中角角武杀歌声滚进钢制星座的， 有啲嘢食又发咗毛啊！ 一味地明，一味固定，靠你变做报警。当一天一角角眼分天气候，何妨被六分制？ 点解咁多嘢都控制唔到咧？ 星班草卷各个眼界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星迹摆就触角在这案件案正个答案对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星官一刻激励作个结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陈天傲 No Say。 单身苦了太多人，消耗太多青春的元神，能拍拖随便吻，脚也有些伤痕，很喜欢你着短裙，很喜欢你无奈掩恨如石灯，长人火少女心，入夜还在等，情是种挑衅，真不羁的男神，越怕丑人越要战胜那些缺陷，这一刻才够精神，差一点就爆开，为何还在等，让那火烧你心，算上和乱哼， 首顾定轩浪漫提克。 放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拥我，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送进我的躯壳。 继续回到来骚动音乐，这半小时继续带一些最新拍台作品给大家。孙汉林 ，Over You。有一种嘅立咧，系嚟自于唔嗲唔调啊。喺做人处世方面啦，好容易踏入呢一个嘅状态。 对望时伴我过渡，悸动一段。

望你好远离，然后空手露死，麻木活着太可悲。Hey， 请配合时机，最好的你缔造了生机，叫爱上到撤离，你一生由你扣起。为何平凡一世？为何让你的青春一再消逝？ 冯允谦在最好的时间做最好的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在北京开幕，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任内首份工作报告说，去年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完成。在港澳台工作方面，他说围绕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开展调研。他又说政协工作存在不足之处，包括围绕重大问题深入研究论证不足等，会在今后的工作认真研究改进。沙田发生致命车祸，一死一伤，警方说68岁私家车司机死亡，53岁的士司机额头等受伤，一个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等被捕。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提醒，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如果情况不太严重，没有人受伤，人和车都应该尽快移到安全位置。他又说驾驶者不要跟车太贴，见到前面有车死火，交通情况许可之下，应该及早转线或者安全停车。日本长野县揭发五尸命案，有日本传媒报道，警方昨日接近中午接到一个女子报案，说在一部停泊在路边的轻型货车上发现有人昏迷，警员到场发现多个死者，包括40多岁男子和4个相信在10岁以下一男三女的儿童，警方正在调查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是否有人带同仔女自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天气潮湿，早晚有一两阵雨同雾。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1度，日间温暖同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仍然潮湿，稍后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两三日早晚清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嘅车龙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慢车，车龙都是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将军澳道去翻将穗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慢车。

内容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一下子就笠上暗恋加幻想。 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咧，今日仍然有奔驰 Monday Blues 喺度嘅。上星期五喺音乐大秘宝当中介绍咗《给爱丽丝》呢一首。 如果将街灯的光线代表真我， 以古典乐改编嘅广东歌。 灯了会更发现你存在。 今个星期 Monday Blues。 日落西山灯光普照麻木了。 同你继续发掘更多古典乐改编出嚟嘅广东作品。 谁叫我这样活该捧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才走开熟悉的伤痛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难怪我永远怀念悲悔如果将香烟点给我代表心爱莫非烟熄了会更震撼与期待难道讨好我等于鼓励我去歧视你一手将心摔下来嫌弃你想再回避掉低想反悔谁叫我要靠别人代薄才配熟悉的想讲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难怪我永远怀念悲悔如果一呼气一吸气代表伤害或者淹死我会更发现你存在如果日夜一起想不起我曾被爱难道分手会令感动再来谁叫我这样活该放起双手给你爱爱到两脚浸没在大海不懂才走开熟悉的伤痛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难怪我永远怀念悲悔嫌弃你想再回避丢低想反悔谁叫我人代薄才配熟悉的伤痛再会陌生的都很不配难怪我永远怀念悲悔如何不后悔 先带来有陈奕迅的黑夜不再来在这些作品当中有一些是取其古典乐的一些结构也都有一些是引经据典将一些原本有的作品加以改编 扫去记忆里的红毛逃离未蒸发的薄雾放弃跳不了那场梦回望是过程没坏与好过去给抛尽用暗的心灰飞了浮尘没带来天动地摇近镜的一切化为长镜闭目然后微笑从头细数命运有什么注释心境每秒在注释生命密云外还有天空眼泪那可遮掩眼睛没有我没路凭目光照明火花擦碎后更加丰盛天或人才会记得不死管你你也痛醒清楚

李克勤情非首尔，你会听得到在这个前奏和间奏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取自了舒伯特的作品，就是小夜曲当中的一个 melody。 没有这个名，没法忍受旁人在高兴，假如无拖可拍便有心离别，最差的都不怕答应，情人在旁拖你令我很妒忌，为何竟找我做你知己，你终于也会将我看不起，明知我命太好，那么多工作做，每一天似登高，命中主角仍然未碰到，迟早我伴侣都得走过面前没法数， 容祖儿与猫共舞，如果留意到间奏的一段小提琴，应该会觉得那一段的旋律很熟悉，来自艾尔加《爱的礼赞》的一段旋律。 没有试过，没有试过问你，但看看你也会转气。Est-ce que vous m'aimez? Je ne sais pas。我不想等，也必须等等，我有梦会更加美。Je vous attends ce soir。就似咖啡烫很犀利，只担心一次味，即刻嚟到死。自知我太爱你，令我咁怕你，要开始想走出缠住你。烦恼太少，如果可以让我先爱上你，乘机回忆。快乐 却没想法地我去挨近。你很小心，有一点伤心，这伤心却似勾引，就似一粒糖想吃下，这粒糖等拆下，该刻甜透心。幻想你会带运，但到你带运，我很想拖一下再热吻。想高得不到地，自这已知，这痛爱自理，我哪怕痛苦来虐待自己，烦恼太少。如果可以让我知，是爱上你，曾经回忆一下未拍痛的空欢喜，我也知人间的快乐。自备练习，事事为你。 Isabella 梁洛施，先苦后甜 ，Bitter Mix。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作品。在前奏当中已经充满着一种古典的味道，将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融入流行曲当中。 结束今日骚动音乐咧，系槟城 Monday Blues 最后带嚟有郑希怡嘅《舞吧舞吧》当中咧呢、這个小提琴啊取自圣桑嘅《天鹅》嘅。